要更好更圆的月亮，想要未知的疯狂，想要声色的张扬，我想要你。 心碎多少次，是泪或是笑颜，全是为你，真情绝对不曾改变。没有回应的时候，

却是忘记我自己的名字。说没有结局的故事，你不想听我就消失，离开我熟悉的桌子，打掉我身上的电池，点点我脸上的黑痣，在地平线上想出来。 不可自决，谁人又知道

起看月亮，抱着你肩膀，做你的情郎。月下的浪漫，情侣好似糖，两颗心从此幸福美满。夜梦轻吹动你的发长，夜色恰似美娇娘，我还有什么可遗憾，叫我难忘有你的夜晚。啊，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，抱着你肩膀，做你的情郎。挂里冰冷冷，心外尽拍碎，关心被把你到底醉这回。挂里冰冷冷，心外尽拍碎，关心被把你到底醉这回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晚上11点，无事生非的人就别再管他咯，别想太多，和我一起收听音乐，抛开一切吧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